是灵魂歌手，他们是灵魂歌手，他们是灵魂歌手，耶、yeah! ！他们是灵魂歌手，他们是灵魂歌手，他们是灵魂歌手，他们是灵魂乐手。 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在新年第一期节目，我们共同盘点到的是2017年中国榜的冠军曲目。刚才这首梁博的灵魂歌手是2017年第四期中国榜冠军，而第五期第六期冠军则是属于张靓颖和万嘉明合唱的顺流而下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徐佳莹的是日救星，是她去年演唱会的主题曲，也收录在刚刚发表的全新专辑心理学当中。而这首是日救星正是2017年第七期冠军曲目。 请注意你快着魔的这一世好，我收敛我快张间的感动细胞，是情会好解决一些，别再浪费半面作品很高大，为你烂的眼睛的欲火哪里逃，说真的太弱， 这首来自于拉拉徐佳莹的《是日救星》是2017年第七期冠军歌。今天我们将会用两个小时的时间来回顾2017年一整年的冠军单曲，所以呢，对于一些有着多首夺冠的歌手来说，会甄选出其中的一部分来与你分享。

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，冰雪狂欢等您来，8249-3446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昨天，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在假日经典小剧场举办跨年聚会暨2018小小代言人颁奖礼，34位2018小小代言人和中国儿艺演员一起现场表演了精彩的节目。本次是中国儿艺第二次展开小小代言人评选活动，活动以同伴展风采，好剧我代言为主题，意在为少年儿童打造一个艺术实践和展现自我风采的平台，也是中国儿艺搭建起与观众交流的新平台，让孩子更好地走进儿童戏剧。2018小小代言人评选活动自去年线上投票的基础上特设线下展示环节，让孩子全面展现个人风采。从观众报名、网络投票到现场展示、专家评选，活动历时一个多月，共有50余万人参与投票。最终，34位小朋友脱颖而出，成为中国儿艺2018小小代言人。此外，今年还增设了网络投票环节的最佳人气同伴。一个孩子的妈妈说，非常感谢中国儿艺给孩子一个特别的体验经历，能够登上中国儿艺的舞台。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新年快乐，欢迎回到2018年第一期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在今天节目当中，我们将会共同来重温过去的2017年的冠军曲目。那这一时段，我们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是2017年第12期、第13期连续登顶的冠军歌，这是电视剧同名主题曲《思美人》，这也是张靓颖在去年的第2首冠军单曲。 长路迢迢，思君在远方，白驹之城，星辰浩荡，星雨声， 不及

在云上好轻松，再辛苦至少可以咬咬牙去等可能的风。为谁腾空 过马路的白发老头，小女孩你双眼哭红，人类似乎都有点相同，带着泪移动，多伟大当你转时空跑回你长大的巷弄。谁的一句话让你埋头往前冲，人不能飞于是努力走，但没人说不准看天空， 想要的吗？我们

的誓言，紫色的夜宴，带着化学反应 ，Love like a boy。每个心跳都像是警报 ，Show me how to say love。把你都是放在我的左手。战场 失去理智的较量 拦着人一场场气氛开始紧张子弹上膛对准了你的心墙 朋友，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。 似美人兮兮若笑，似美人细月苍凉，我又想沧海来美人生，不及徒留一抹香，似美人兮兮自笑，似美人兮梦芬芳，世人皆醉平生醉残阳，鸿飞与我就天人高尚。 我又想沧海来美人

向前跑，迎着冷眼和嘲笑，生命的广阔不敌寂寞，难怎能感到命运它无法让我们归地就绕，就算鲜血洒满了怀抱，继续跑，带着赤子的骄傲，生命的闪耀一张半信半疑半假半真，看过一遍一遍他的美图他的皱纹，觉得痛快就要赶快穿，不会喜欢好事讨喜欢穿，谁跟谁永远在风穿，也许世界不敢看到我们太真，也许时代怕我们太闷，不管说笑还是说谎穿，不管喜欢还是讨喜欢穿，谁跟谁永远在风穿，谁跟谁永远在